对韩国瑜的游行队伍，亦都在文化中心附近出发。游行队伍展示大幅横额，表示要守护台湾，声称有10万人参与。高雄警方因应双方游行，在游行路线及铁路站部署共3000多个警力，其中高雄接运每个车厢都有2个警员，应付一旦发生的冲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喺廣東道因為有道路狀況，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麗澤中學嘅中慢線仍然係封閉，咁一帶交通咧非常擠塞嘅，車龍排到去渡船街近燈打士街。就喺廣東道因為道路狀況咧，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麗澤中學嘅中慢線仍然係封閉，車龍就排到去渡船街近燈打士街。咁亦都影響到咧而家附近一帶道路，包括係柯士甸道、佐敦道等等一帶咧，交通都係非常繁忙。另外提翻大家，港铁因应元朗区有公众活动，西铁线的元朗站已经关闭，列车是不停元朗站，现在港铁是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而在赤柱有特别交通安排的，因应赤柱广场一带举行活动，直至到下午的6点，介乎赤柱村道和赤柱市场道的一段赤柱新街会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今赤柱市场道的行人专用区生效时间会延长至晚上11点。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奥运港铁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方向交通是繁忙，咁而家车龙排到近启田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龙尾里郑屋游泳池。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一、二、三， 寻常事，认真做。 我是你的后援会之 2019之 圣诞快乐之 华事之 爆咪啊你，爆得好大声。 知啊，你讲埋咪得咯。 爆米啊你 知 好玩好开心知 交换礼物知 圣诞快乐知 今晚好开心知娃娃知知娃娃知 知 撞啦 4:08啊 ，sorry 啊， 系啊，唔系呢个节目， 怪系你哋嘅， 过咗4点啦， 对唔住，对唔住， 喂，过咗四点，我哋盘啦， 陈呢度系，喂，我成日听噶，第一句系呢度系， 系啊，好似我咁唔好出声啦， 我知 啊， 我成日听噶，你同阿乐成日都撞机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 就 谂呢个正告啦， 系啊，唔系今日到我同你撞咯， 系啊， 好舒服啊，因为我就我同你熟啫， 我想 唔出声啦，费事撞机啦。 我唔讲嘢住啦。 我哋啱啱上半段咧就抽咗三份礼物啦，莫莉抽到阿乐嗰份嘅比卡超公仔啊，其实应该争啦，嗰个几好啊。 比卡超嘅纸巾盒。喂喂，啱啱开心机嘅话咧，如果咧你真系啱啱 jam 入嚟听咧，其实我系头先咧就喺前半个钟咧同我是你的后援会嘅阿波成啊一拉一齐咧就玩呢个交换礼物，咁啊所以咧我哋去到呢个时间咧，仲有三份礼物系未抽噶。 系啊， 啱啱我抽中咗啦，唔系我啱攞份礼物出嚟，你抽中咗。 系啊，我抽中咗啊，我抽中咗。 系啦，的神系抽到阿波嘅一块镜啦。咁而阿乐嘅礼物咧， 靓啲啊，我份礼物 得噶啦， 就俾阿一夺走咗啦。 系啦，阿乐嗰份礼物， 因为佢估中咗啦。 好啦， 你睇下佢。 好啦，即系剩翻 冇问题嘅 啲礼物未抽中啊。 仲有阿思培嗰份啦，唔系阿波系， 喂阿波抽先，阿波 仲有我嗰份都未俾人抽出嘅。 阿一咧其实就好期待咧，就抽到思培嗰份。 好啦，咁我抽到边嗰份咧？ 咁点解冇人期待我嗰份嘅？ 你要谂下啦。 我期待， 哎呀，阿波画面出现啦， 咩啊？ 思培，思培嗰啲稳阵啦。 思培，未住先，思培准备三个 tips， 好嚟啊！ 冇心急，冇心急， 系啊，思培， 嗯， 好啦，预备好未先？ 系， 系啊。 Yeah, tips A 功能性嘅，咁啊用喺你腰以上嘅地方嘅。 吓，腰以上 系啊，内衣 唔通系 push up 嘅时候用？ 好啦，男人用得噶。 第二个啊， tips B， 男女都用得嘅，咁啊用完之后咧，你会好舒服啦，同埋好放松嘅。然后一用上去嘅时候，你就会哇咁样嘅。 哦，捽油。 哦， 捽油。 唔系喎，蜡烛咗有机会喎。我系第三个系咪？ 腰以上。 Tips three， 可以喺室内用或者系室外用都得嘅。不过咧，室内用好似机会比较多啲。 室内机。 室内用。 系啊，系啊， 我真谂紧颈巾。你唔使估啊！有冇人想？ 喂，我争，我争，我争，我争。 有冇人想争？ 有冇要争？ 我 已经冇晒机会啦。 我争， 我呢估咩？ 我估系嗰啲怪心口嗰啲香薰嗰啲 香薰机啊， 饰物啊。而家有啲饰物就系怪心口。 哦，嗰啲空气清新机，心口嘅。 唔系，香薰嚟嘅。 香薰嚟嘅。OK，OK， 好。 喂，我估嗰个应该系香薰嘅蜡烛。佢话上半身用，可能系个鼻吸啊嘛。 哦， 好啦。 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系呢个。 好，阿乐，争唔争？ 我估咧就系嗰啲着住喺身上面做运动减肥嘅。减上半身嘅出汗嘅，嗱你室内又可以做运动，室外都可以噶嘛，男女都得噶嘛。 哦，运动方向 系 系 好啦。史思培讲开嗰啲， 好啦，思培有冇人估中？ 其实啊，头先系阿一你抽噶嘛，系嘛？ 我抽 唔系阿波 嘅， 系啦，佢哋三个有冇人估中咧？ 三个呢边三个唔中 哦， 即系中啊！ 即系份礼物都系继续系阿波噶， 因为阿波嚟， 即系冇人抽中 嘅 话， 我冇讲估咩喎， 佢唔使估啊，因为佢抽中噶嘛。 哦，但系咧呢个系有啲难估嘅，但其实阿一咧头先讲系好接近 咩啊？颈巾咯， 其实咧唔系颈巾咁简单，呢一个咧系一个包装嚟噶，你而家睇到嗰个系啦，然后里面嗰嚿咧先至系送俾大家嘅， 入边嗰个就系个价钱牌啦。 颈巾里面有咩咧？ 系啦，究竟有啲咩咧？ 一箭双 雕，呢个系好特别，其实香港比较少用啲嘅。 系 咩 咧？ 系啦，我搣出嚟睇过，所以我知个 细心噶。我想讲 neck pillow 喎，颈枕啊， 颈枕有咩用咧？ 我都系收翻我头先嘅 说话。佢都送颈枕，送 咗个包装，唔想要啦。 好差到，你听我讲下先。日本嘢嚟嘅，同埋咧。佢里面其实有一个内笼啦，你可以拆出嚟摆喺雪柜度冰咗佢啦，然后攞完雪两个钟，跟住又摆喺雪柜，然后摄翻落个内笼咧，你挂喺个颈度咧，系夏天可以有降温之用啦，同埋里面系有香味嘅，所以就系又舒服，然后就可以减压嘅。 喂，你条颈巾，你条颈巾要唔 要啊？颈巾都 礼物嚟嘅，都系佢啊。 颈巾 包装啊嘛， 两个加埋一齐 fit 啦呢个。 正呢个， 好啦，咁啊，到思培抽啦。师培一系抽中我，师培要抽我嗰份啊，一定要我嗰份啊， 唔使抽啦， 唔使抽啦，因为如果咪我就得翻我自己。 你嗰份摆上台 先试啊，你抽佢嗰份。我都系谂住师培嚟买噶， 系唔系啊？我唔信。 好啦，嗱咩买啲咩啊？ 师培，你真系大 件，唔可以掂嘅。因为一掂就估到系咩嚟噶啦。 好啦，阿一呢包咧包到成包中药咁嘅， 系 第一个 tips 啦。 系啊，好 tips 一 ，yeah，tips A。 有个耳仔喺隔篱嘅 杯，又嚟送杯，好， 人哋话十大最唔想收嘅 嘢，系啊，送杯， 真系， tips B， 比你见到嘅同类型产品大好多， 好大只杯， 大宝啊杯， 大家最后啦嘛 ，Tips Free 入边装嘅系大部分都系啲。油性嘅嘢嚟嘅， 哎呀，佢应该系送嗰啲咧，侧边个环咧有一浸有浮油，有啲闪石嗰啲咧， 冻杯 系啊，流嚟流去嘅。 我估 嗱， 阿乐仲有一次机会啊！如果你估中咗，有呢份礼物啦， 碗有耳仔嘅碗。 OK， 阿乐估系碗， 喂，唔系喎，你估杯好似啱啲， 睇个 size， 但系佢油性噶嘛？啊，你话你话事，你中意， 唔紧要。的神估唔估？ 我唔估， 系魔力估唔估？ 梗唔估啦， 阿波估唔估？ 梗唔估啦， 冇兴趣，冇兴趣。 好。谂住师培嚟买，梗系直接俾佢攞到啦。 阿 乐系估错嘅，所以呢份礼物咧系师培嘅。好啦，打啦，好睇下。 好，睇下包中药入边。 系啦，我连价钱都唔搣啊，因为你一定确定呢、這个呢嚿嘢系唔值呢个价钱噶。 唔值啊？ 唔值呢个价钱噶。 哇！吓、啊？油壶？系咪油壶啊？ 嗰啲系豉油樽啊， 嗰啲啊， 豉油你去嗰啲居酒屋咧。 阿一出咗，阿一出咗名巴贵。 我买呢个豉油樽。 真系好贵啊！ 价钱牌都未免225， 哇咁贵 系啊！点 解呢个豉油樽咁贵？ 呢啲先叫寻常事，认真做啊嘛！ 喂，佢有咩唔特别先？ 寻常事把鬼做、啊，你攞200几蚊买咁嘅嘢？ 嗱，佢有个优点嘅，平时咧嗰啲油樽咧系冇呢一个胶塞嘅，佢面头嗰个盖咧系侧边咧有一个环嘅胶，一个围住嘅胶塞，咁等啲油唔会跌出嚟咁样咯。 咁你好好地利用佢啦，好啦，下一位， 好啦，即管言之， 就我抽磨你嗰个啦。 好啦，咁啊磨你俾三个 tips 啦，磨你都 OK 嘅。 啱 磨 你好啲咯。 师傅，你中唔中意我嗰份礼物啊？ 都 OK 嘅。 喂，其实唔差嘅， 我 觉得唔值啫。 系啦，所以特登摄张单，费事你哋觉得我系买廿蚊咁样。 唔系，我屋企都争个油壶，啱晒。 喂，阿莫嗰份咧系有心思噶，因为佢咧系拉晒 gift 翻嚟噶。 哦，我 就留翻个机会喺呢度。 好正啊！ 你听啲 咩咧 ？Yeah， tips A。 我是为大家健康着想而买的一份礼物， 把鬼啦咁， 你咁样开个头， 哎，好，听第二个， Tips B， 你可以拎下嘅， 好啦，不如我俾一个排序，大家需要呢一份礼物嘅排序，好，最需要嘅摆喺最头啦，阿一 ，OK， 哇，好重啊， 阿波， 哇 ，OK， 我。 Okay. 师培的神阿乐，知唔知点解阿乐摆最咩？唔系因为阿乐后生， 咩佢身体最好啊？ 唔系用你都冇用， 你已经冇救啦，系咪？ 冇救，佢攞咗都冇得救。 我唔准你咁讲。 我重新讲一次个排序，重新讲一次排序。 但你唔可以咁话佢。 重新讲个排序， 真系好。 系啦，即系最需要嘅排序啊！阿一系第一个最需要， 我系波 系第二个最需要，我系第三个， 健康嘢， 师培第四个，跟住的神，最后阿乐，因为阿乐用完都冇用。 好，最后一个 tips free， 仲有个 tips 啊？ 仲有个 tips 啊？ 我知 谂紧， 我知， 我知，不过未谂到。 系，我觉得呢一份礼物，你哋任何一个人收到都会杀咗。 唉，咁远水路。 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份礼物我买嘅时候呢，其实我係犹豫过。跟住之后我犹豫咗半个钟之后，我最后咩我打俾老领。我同老领讲我有两份礼物选择，买边份好。以老领平时嗰个水镜泉呢，佢建议我买呢份嘅。 健康嘢、啊， 健康嘢，你谂下住边度？上水，上水咩多？药房，你谂下药房有啲咩？ 奶粉， 嗰啲咩开奶茶啊嗰啲咧？我觉得系嗰啲， 系、哦、啊，我觉得都系补腰补肾嗰啲嘢嚟噶啦。 有文山， 冇啊， 我唔好明点解我用嚟都把鬼冇。 唔系你都系开，你系明噶啦。 系啊，系啊，我坦白讲埋先啦，因为咧啊，一时系蒲，系肾亏，系、 哦、 小心啲。 芝麻糊。 跟住阿波， 阿波唔系反而摆头咩？ 阿波蒲得多啲， 阿波蒲得多啲。 唔系佢冇，唔系佢蒲中意音乐，佢挨嘢啫嘛。另外嗰个口渴啊嘛， 挨嘢系纸片啫。 阿一系口渴啊嘛。 喂，呢个咪解酒嗰啲咩啊？ 唔系，等阵先。唔系啊，逐个可以讲噶。阿波需要用嘅，系 好 系啦。咁跟住阿波都系神龟。佢讲过啊，其实全部都系神 先， 冇啊，唔争啦， 冇人争，咁即系我噶啦， 唔争你开啦， 死啦，佢真会杀咗我啊！ 成盒 A4 纸咁大噶， 好嚟嗰啲唔干数嗰啲， 唔系啊，我好有诚意噶呢个 维他命， 咩啊？ 咩 噶？ 胃固健阳 煲， 我好彩唔争噶呢个。 哇！呢个咪神鸟凤凰上面嗰只？ 系啊，入面仲有系啊，嗰种棕色嘅药房系衬晒你哋噶。 橙色我送俾黄冠斌啱喎呢个。 唔系，原本其实咧，我哋有邀请个黄冠斌过嚟嘅，谂住送俾佢嘅，因为佢真系药煲，因为最近话佢追紧嗰个中医师嘛。 我唔知道啊，唔好讲 系咩位置喎。喂，我唔知喎。 哎呀， 你唔知啊？ 哎呀，哎呀，哎呀，唔少都爆出嚟添。 喂，都唔紧要啦，我哋抽晒六份啦，系咪？抽晒六份啊嘛。 仲有一份。 仲有一份大嘢。 我哋听下嚿咩嚟噶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之寻常是认真做之终极最后一战之圣诞礼物之出动到我哋嘅监制之梁鹤熙嘅终极礼物之 之 之 之。 好啦，咁啊呢一个呢啱啱听到啦，就係、是、梁鹤熙即係我哋嘅监制 Vincent。 係啦 ,Vincent 哥。 好有心啊佢。 嗰份手呢份嘅礼物呢好一贯佢作风嘅。 蓝牙耳机。 粉红色嘅格仔纸袋。 上面仲千字派人计划嘅贴纸啊。 就写住30 即係我哋。 係啦即係上面嘅30 单边嘅蓝牙耳机。 係啦好切合佢自己嘅。 即係正所谓人到都礼到。 係啦。 每个人都有份礼啦。 咁你有 get 喺背后嘅。 喂点抽点抽。 呢份礼物系咪我哋即 系。六个人一齐啦。 六个人。 係啦。 嗱，咁我哋就分兩邊，咁一邊就係我是你的後援會啦，一邊就係尋常是認真做啦。咁我哋就會抽 pair 牌鬥大嘅，咁睇嗰份禮物咧歸去邊個節目嗰度。 OK， 咁你哋就一人抽一張，我同阿波咧就一人抽兩張，加埋嘅點數大細咧。就是最大嗰个就可以拎走 啦。喺睇牌面我哋四个加埋都应该係 suppose 多啲。 我知35啦 ,35 啦 ,30 啦师培都大过。 平均都多嘅。 人 衰 啊。 我哋承认嘅。 我成日以为师培小过我㗎。 你哋始终都会有呢一日嘅。 唔系你成日都想师培小过你啫。 岁数就算啦。 我嚟啦师培抽先啦。 好抽几隻话 一隻。 一隻。 一隻。抽啦。 哇。 好 开得嚟睇未噶？ 你哋开先啊，你开先啊。 即系倾下11/43。 喂，等阵先，等阵先，我想问清楚，而家倾系最大定烟系最大先？ 倾系13，系啦，当1/13。 再一只，再一只，诶， 好， 好，好，嚟啦，预备。 磨你开先，磨你开先 啊。我开啊。 系啊，系你哋开先。 嗌出嚟啊！ 倾啊，13啊， 好 好到啦，我哋到我哋呢边啦，我哋开呢边啦， 到阿乐。 唔系，我哋轮流卡啦卡啦开，我开一啊，我 我觉得加埋都未必有13，我哋 阿一就系抽到一， 到阿乐啦。 好嗱，我都唔值，我都唔湿碎，我系 Jack 嘅， 24对一啦。 喂，你哋个势好弱喎， 你哋 四24-5啊，加埋都唔够你倾啊， 喂，林文，我跟翻，我系 二， 我得二啫。 喂，其实咧有冇发现咧呢个2020年嘅运值啊？ 26-5啊，好啦，我啊。诶，倾啊，26-5， 有啦， 诶，呢个18， 系 18，26-18， 好， 到师培啦， 得啦， 我有啊， 冇啦，输啦， 五啊，系堆嚟嘅， 好啦，即系我哋 啦，成 赢咗啦，系啦，寻常是嗰边赢咗嘅，咁啊，嗰份礼物就系属于你哋寻常是嗰边，可唔可以睇一睇咩嚟？ 可以啊， 唔知开唔开心啦。 嗱，我想话俾你听，呢一个嘅礼物咧，诶，系件好嘢嚟嘅。系啦， 系咩啊？不如你知 啦。蓝牙耳机 唔系真系正嘅。 加拿大户籍 就系一个某个牌子嘅 咖啡粉啊， 粉 咖啡粉，某品牌咖啡粉。 其实入面仲有500蚊啊！其实我哋监制算系我哋二台数一数二，算慷慨嘅监制嚟嘅。我哋监制 都系监制。 做咩？你哋好唔开心？ 唔系，我未花粉你，我未花粉你啊！ 我唔系好中意呢个牌子嘅咖啡咧。 唔系，我都系嘅，我但系中意入面嗰 个。我中意500， 我未花粉你啦。 唔系花粉，俾翻面纱。 哎，听金曲啊！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是认真做新人。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林晴恩。 喂，唔该，林晴恩 ，J Lin 啊。 Hello， 你好。 喂，点啊，阿 J Lin， 你做紧咩啊？而家 冇，我依家啱啱煲紧剧。今日难得比较得闲，前排就多啲可能要录下节目啊，拍下嘢咁，即系都忙紧宣传咁样啦。咁今日难得得闲啲，咁我就煲下剧。 咁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啦，你第一只歌叫《忍眼泪》啦，你自己咧系一个容唔容易喊嘅人嚟噶？ 我系一个超级容易喊嘅人，我系比较感性嘅，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即系都唔系话真系同我嚟讲好贴切，即系睇下戏咧，跟住。 就好容易喊嗰啲嚟嘅，但系又唔系嗰一种话真系大喊包，即系嗰种好容易受到小事情就有少少感触，然后即系流几滴眼泪嗰一种。 嗯，你自己咧，一次喊嘅经历系你自己最深刻印象嘅系点嘅咧？嗰一次系， 如果系深刻经历啊， 嗯， 咁我谂最深刻都系之前同男朋友分手啦。 哦， 咁可能，但系其实分手咧就同呢一首歌有啲唔同。咁呢首歌话系引眼泪啦，咁但系我嗰阵时喊咧，又唔系话因为要挽留嗰一种，即系同呢首歌唔同，就系、是、我喊系因为会有种唔舍得啦，同埋其实我哋分手系唔夹，但系唔系代表唔爱，所以嗰阵时都有啲唔舍得嘅。 嗯，哇，好 sad 喎，咁样。 系啊，虽然我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啦，但系理性都会同我讲话，就算唔夹你咁样。行埋一齐都冇用，但系、我就会选择会喊咯，因为我系嗰啲忍唔住，即系一谂到嗰啲位置，我就会触发到嗰啲泪腺。 嗯，明白明白。我想问你系咩星座噶？ 我系天蝎座嘅。 哦，天蝎座都系一个水象星座，所以其实都几感性噶，应该系咪啊？正常啦，咁样系。 嗯，敢爱敢恨啲咯，我都觉得。我觉得我系。即系非常之 typical 嘅天蝎座女仔嚟。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平时会做啲乜嘢嘅事情啊，或者一啲好琐碎嘅事情，你一啲生活上面嘅点滴，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咧？ 嗯，其实咧，我就系一个即系比较普通嘅女仔啦，因为我而家仲读紧书嘅，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冇嘢做咧，其实我都系煲紧剧啊，跟住然后可能有阵时练下歌啦，咁。然后都要兼顾翻学业嗰边嘅。 嗱，我睇一啲报道啦，你就讲过啦，一个自己嘅目标啊，就系、是、去红馆呢一个地方度唱歌。嗱、咁我想问你啊，红馆对于你嚟讲咧，系一样乜嘢嘅嘢咧？ 嗯，红馆对我嚟讲系一个真系好神圣嘅地方。即系你要踏足喺呢一度，就代表你有一定嘅自信同你有一定嘅地位，你先可以踏足到呢一个地方去开 show 咯。如果有一日真系有呢个勇气或者有呢个资格可以踏入去呢一度，其实已经系真系无憾啦。我嘅短期目标咧，最主要都系想可以出多啲唔同风格嘅歌啦，因为我自己其实都有好多自己嘅谂法嘅，即系可能系。自弹自唱啊，可爱啲嘅类型啊 ，jazz 嗰边嘅类型，其实好多歌我都想尝试嘅。咁我希望喺短期内咧就可以带多啲唔同类型嘅音乐俾各位。 嗯，好啊，咁都喺度先祝你嘅目标早日达成啊！好多谢你啊 ，Jaylin。 继续忍眼泪多么累，忍到十分焦虑，不敢想你亲切笑容。掩饰了我唏嘘，别讲感情可以让你表现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几十人下午在尖沙咀海港城商场内聚集，大部分人穿黑衫和戴口罩，之后到连锁化妆品店内用广东话和普通话叫口号。他们围绕商场店铺步行，沿途指骂三个怀疑便衣警员。部分美心旗下的餐厅和咖啡店落闸暂停营业。有两个男子怀疑因为向地下泼洒狗粮，被尾随的便衣警员制服。另外，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外一带，多架警车和防暴警员戒备。商场多个楼层的玻璃昨日遭人破坏，商场今日在各楼层加派保安员驻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未有更好方法处理立法会普选和二十三条立法等的问题，令到争论持续至今，导致香港现时的情况。谭耀宗在北京出席《环球时报》的活动表示，香港出现的房屋、青年人无法向上流和大学生人工冇增长等的民生问题，在回归之后未能够妥善解决，变成深层次矛盾，加上政治煽动，令到香港发生当前的问题。出席同一个活动的香港中联办法律部前部长王振文说，特区政府应该承担将香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提上日程的第一责任，中央政府亦都有责任，认为大家应该一起想办法。他表示，本港法律只是规管五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不能够说二十三条立法是完全空白，二十三条立法越来越成为势在必行的事。尖沙咀一间钟表行十月遇劫，姓林的台湾籍男疑犯案发之后逃回台湾，日前被台中地检署申请羁押获准。地检署日前透过法务部经陆委会向香港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希望取得疑犯在香港案发现场的闭路电视画面以及事主供词等的证据。案发在10月6号，匪徒持气枪打劫摩地道一间钟表行，劫去两只总值99万元的名贵手表之后逃回台湾，日前落网。台湾传媒报道，台中的地检署和警方追查发现，疑犯曾经密集出入东亚、东南亚、大陆地区，除了香港抢劫案，初步判断还犯下四宗以上的抢劫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预计，本港在圣诞前后至明年初进入冬季流感高峰期。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最近医院内科病床爆满，因为大部分医院落成已经几十年，环境挤迫，设施亦都不足，并非因为流感。他又说，过去五年的疫苗接种数量由50万剂升至102万剂，是因为政府的免费注射及到校打针的政策。他建议政府成立常设的预防督导委员会，让包括病人在内的人参与，以了解长者接种疫苗的困难以及市民对于疫苗的误解，再制定应对的方法。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广东道因为有道路状况，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泽中学的中慢线是封闭了的，龙尾就排到去到船街接近拔街。就是广东道因为有道路状况，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泽中学中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排到去到船街近拔街。咁附近一带嘅道路啦，包括咗佐敦道来回方向、柯士甸道、连翔道都系受到影响啦，系比较挤塞噶。而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丽泽中学嗰度啦，龙尾就一路排翻出去梳士巴利道近太空馆。另外咧就系东铁线嘅大学站啦，已经重开噶啦，不过 D 出口就仍然系关闭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比较多车啲，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挤塞，龙尾去到界限街。而家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分别啦都系由弥敦道口一路排返到去窝打老道口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蓝田嘅碧云道啦有道路工程，至到傍晚6点康盈苑外嘅一段碧云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节目主持， 如果要拣一味全家都啱食嘅餸，一于拣白切鸡啦。 点解咧？ 过时过节就一定要有鸡食噶。你又中意食鸡髀，我又中意食鸡胸，咁咪唔使争咯。 阿一，你做咩唔出声咧？ 哦，我都中意食鸡啊。 鸡咩啊？ 鸡蛋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翻屋企。 喂， 而家收铺翻嚟啦。 屋企出面安装咗个招牌啊，光层层点瞓、啊？ 咦，我哋铺头都系咁添，一于签署户外灯光约章，唔好影响到大家。 系咪喺夜晚11点或12点到第二朝7点熄咗装饰、宣传或者广告灯光啊？ 系啊，减少光滋扰，仲可以悭电悭钱，大家就有觉好瞓啊！上环境局网页睇下啦。 又话度下盘生意嘅，你顾住睇咩啊？ 呢度咧话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发布咗关于进一步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的暂行办法啊！ 好多新措施、啊，睇嚟佢哋好支持港澳青年去珠海横琴创新创业、啊。 你都多啲上贸发局网站啦，好多时都会有中小企同创业资讯提供噶。 咁净系睇都冇用嘅，你舍得开会未啊？ 要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DC Hotline。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头先咧就 就试咗一个疯狂嘅圣诞交换礼物啦。 系啊，哇，好多礼物啦，我哋呢度。 好开心，我诚邀咗咧后援会嘅两位主持咧，继续留守喺我哋嘅寻常事。 冇错，喂，但系有咩玩呢今次？ 因为其实咧，你哋上个礼拜都已经开估咗啦，我去咗泰国啦。 系啊。 咁泰国有啲乜嘢即系实际嘅咧？唔使要讲噶啦。 哦，冇啦。 好多人都去过。 即系冇乜特别啦。 即系我唔需要讲下呢个泰国实际天气。 唔系你系咯，你唔讲嗰边嗰啲天气？ 嗰边嘅太阳咧，即系有三分二都系晒嘅。 系。 系啦，跟住剩翻嗰三分一咧系劲晒嘅。 同埋都系落完雨就出太阳啦。 冇夜晚嘅。系啦，系啦，夜晚都系晒嘅。 晒嘅。哦，咁点啊？攞咩翻嚟玩？ 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其实咧就冇乜嘢好讲啦。咁不过我就好有诚意地揾咗五份咧，堪称嗰边咧即系一个嘅超级市场啦，都话自己畅销嘅手信零食翻嚟。咁而家咧我就有五种唔同嘅手信，咁我就写咗一二三四五五张纸喺度，咁俾大家抽咗呢个 number 先。 系 啦，一阵间咧就即场试食咗呢五个手信佢。 好啊， 堪称呢、這个。超级市场最畅销嘅零食，难食食完会点？ 系难食到 冇讲，就系畅销啫。 好嘅， 应该冇事。 好，咁啊抽下先啦， 系抽个 number 先啦。 畅销嘅 OK 嘅， 抽完 number 之后咧，你哋有机会知道系即系有机会咧可以捞翻段个 number 嘅。但事先咧， 你两个咁 sweet 嘅你， 系我想要你。 佢哋情侣，荧幕情侣嚟噶，荧幕情侣嚟噶。 唔系啊，佢 哋 就好似波胜同头先咧， 我就好心帮阿师培递咗张俾佢，系啦，点解要？ 佢头先拎嗰张有啲。 其实咧，因为为免大家觉得我不公平咧，我一早已经将个贴纸嘅 number 咧粘咗落去嗰个零食度噶啦。咁而家大家已经抽到一个零食嘅 number 系咪？ 我要你个张， 我要你个张。 劳斯和莱斯， 喂，阿波成先啦，好嘛？ 好啦，你 up 下你个 number。 三 number three。 哦， 咁系咩啊？ 你个呆做咩？ 好啦，跟住阿一啦， 好似 冇 乜惊喜 咁。一号。 一号。好，阿乐， 诶，我系四号嘅。师培咧？ 好啦，师培 五号。 哦，咁啊，剩翻我啦，我系二号。 嗱，好啦，而家你哋都抽晒五个 number 啦，我而家会讲俾你听，嗰五份嘅手信食物系乜嘢个零食，你哋自己再自行决定会唔会调转你哋 number 俾第二个人。 哦，有得换啊？ 可以，你哋自己换。我讲俾你听，嗰五份手信系咩先 ？OK， 好， 好，有呢个叫做心鱼干。咁就係呢泰國好興，而家咪有啲嘅魚乾燒完之後一塊塊好細塊嘅， 係 啦，嗰啲魚乾冇講咩啦， 唔係佢淨係講俾你聽嗰五個食品係咩嚟嘅， 係啦，跟住會有原味嘅蝦條， 哇，正常啦， 跟住會有冬陰功味嘅菇， 喂，好似都好好食喎， 冬陰菇係啦，佢已經炸咗嘅冬陰菇， 係 啦， 呢個平時買好貴嘅， 仲有。蚕虫， 哇！我想试呢个， 仲有炸食术， 最尾呢个唔得，呢个最尾两个我有啲想争，因为前面嗰啲都不是太特别，但系后面嗰五大，如果佢话畅销食品，应该系好食噶啦。 我要虾条得噶啦， 你唔好谂住呃我张啊！ 你个张 啊！唔呃我张啊！ 我呢个节目咁难做嘅，原来又要食色蟀，又食 又要， 你俾你拣师兄祠堂贴钱定系食色蟀啦？钱好过啦， 我哋今日先俾人话你吓，我贴钱噶。 好啦，喂，咁啊，即系而家系咪可以开啦？ 系 抽边个先啊？ 你最怕想，你最怕咩先？就系虾味圆条啦，唔系虾原味虾条， 虾味圆条， 原味虾条啦。 诶，冇怕，反而全部都想试。但系你问我最想试，我想试蟋蟀咯。 系， 我想食鱼干。 鱼干吓， 鳕鱼干，唔系我谂起好似日本嗰啲， 唔系我睇到个样好样衰，所以我先买翻嚟， 即系唔系靓嘅，唔系我哋幻想嗰啲， 因为佢只系有个包装纸，我睇唔到入面实物系点嘅，但我不嬲唔系好中意鱼噶嘛，所以我见到佢哇咁嘅，仲买翻嚟咁， 即系嗰个 哇，好啦，喂，咁我哋。是咪可以直接？ 唔系阿乐咧，阿乐。 嗱，我头先就讲咗啦，即系我就唔介意食呢个蚕虫嘅，系啦，但我就比较冇兴趣就呢个冬菇啊，嗰个冬阴功冬菇啊，系咯， 系好啦。 诶，冬阴功我唔得，我惊辣。 系，我就系食到虾条，其他都敏感。 好，你哋使唔使交换？最后啦， 唔交啦， 我唔交啦，我觉得二好好啊。 好，公布啦， 系 啦。 如果你系识数，我帮你顶。 好嘅。 如果你系师妹，我介绍阿乐俾你识。 你好啊， 因为我 恭喜你。 虾条 啊，点啊？喂，唔使呃你都有啊。 我 帮你 虾条啊。 但我唔系好明点解虾条会原味，虾条咪虾条咯。 即 即係咁佢有分 BBQ 味有其他味噶嘛？ 知道知道， 有 花 生點啊，樂哥有冬陰功味蝦條噶嘛？ 我孤陋寡聞啫，阿樂係認真問噶， 樂哥 問下啫 ，sorry， 我都企阿樂嗰邊， 係咯，我撐佢，雖然唔熟，但係都幫。 講俾你聽，實際嘢，我一早即係已經好認識阿樂哥噶啦，呢幾個禮拜呢幾個月。好，第二号边个？ 我二号我， 二号 Jason 啊， 二号我，系咪色叔啊？ 色叔佢啊，不如 色叔都 得得，咩嚟噶？ 鱼竿啊！ 喂，嗱，如果我真系抽中，你真系抽中色叔，我真系同你换。 好嘢，好，三 都不愿意噶啦。 喂，如果我抽中色叔，我同你换。我一定同你换， 你 傻我一定同你换， 你唔使惊啊！得啦，你 呢 个 咩啊？ 识出啦， 炸嗰个冬阴功个鼓。 喂，咁即系你两个好有机会识出， 系啦。如果咪蚕，边 个系四号？ 你哋我系， 你哋昆虫情侣喎。 好啊， 有 问题 啊，好问题啦， 我中咗识出啦。救命！唔紧要，我哋唔会换嘅。 好，五号。 你唔系想试咩？ 蚕虫， 蚕虫， 可唔可以请我同你换啦？我同你换，我同你 换。啊，太好啦，好惊！ 点解你唔同我换啫？你唔系我想食蚕虫，突然间。 哦，跟住阿师培攞个电话嚟啦，佢而家即刻拍咗，因为其实我想知色蟀同埋蚕虫个味系点。 好，你试下。 你试下虾片先，虾条先咯。 虾条都要。 喂，虾条，喂，唔得噶，原味要试下噶。 你唔知咩原味啊？原味咁点 啊？ 乜条原味 咁咩？系咯，人哋唔系咁可以有 BBQ 味啊、烧烤酱味嗰啲噶嘛？薯系有原味嘅。 系。 咩感觉？ 原味咯， 系啊，原味， 好 正，系咪好特别啊？ 因为佢真系冇味啊，原味 好啊，咪跟住 二号，跟住就师培系， 师培五号嚟嘅，师培啊，啱啱去二号， 呢个系鱼干，系咁样嘅，啊，试下先，嗯， 雪鱼味咯，应该系嘛？ 啊，平时鱼味都唔系好腥，硬硬地咁样， 乜嘢啊？ 做咩啊？ 好，第三个， 唔系几好味啊？最紧要唔腥， 听啲再废啲嘅食评啦。 咪俾人睇下先啦！ 哦，呢个系冬阴菇啊， 冬阴功味咯， 冬阴菇， 但好酸喎呢个， 因为冬阴功， 唔系佢 讲系 酸 啊，酸 过咗冬阴嗰只冇辣过，一都食到啊呢个，系我觉得唔辣喎，佢净系斋酸功出嚟，好似 系咪送走啊？ 嗰啲 柠 檬汁出嚟嗰啲啊， 唔系冇味喎， 又冇味， 原来泰国人 你食咩冇味咩？ 好啦，第四号 系色蟀嘅， 色蟀啦。 即系点解？ 哇哇哇！ 等下先，嗱，你望下个 logo 先，个包装先，嗱系咁样嘅，但系攞出嚟咧，佢咁细粒噶， 因为烤咗嘛， 超细粒啊。OK， 嗱好， 大家佢而家见到咧个外面咧系有啲翅膀啦，算哇，你个样 点 解 咁 样嘅？啊，你完全睇到佢边个头啦、翼啦、个身啦，同埋身上面嗰啲纹都见到。 嗯。 点啊？做乜 啊？一 C 你想唔想试啊？ 你讲下食完有咩感受先啊？ 我唔想大家你两个昆虫情侣，可唔可以又叫佢？ 唔系，同埋阿乐个样 ready 好耐啦。我想问，咁啊，我觉得咧，好似飞曱甴飞咗个口嗰种感觉，跟住咸咸地咯。 喂，但系我想讲阿乐不嬲啲嘢好夸张噶，可能冇咁，可能冇咁难食噶。 你不如试一粒啊，睇下冇乜味啊，其实冇乜味，香香地、咸咸地咁样嘅。 相敬不如从命。 过门都系黑啊嘛，你 系咩？ 脆脆地冇味啊，其 实点啊？有冇味啊？ 冇味冇味， 系咪啊？都 所以唔个面容系唔会扭曲嘅，应该。 O K， 都话系好夸张嘅呢啲嘢。 喂，我呢一包咧就系咩？我哋蚕虫系咪？ 蚕虫应该 texture 系。 喂，蚕虫好多。 喂，蚕虫呢一个咧，其实佢系泰文字入面写中文字嘅烧烤味。咁啊，试下味道啦。 哦 ，B B Q 味。 我呢度都有写英文。 酱卜卜嘅， 好似食嗰个乜烧咁啊？粟咩嗰个啊？ 哦， 但系咬落去咧，佢变晒粉咯。喂，有少少似嗰啲咧，就咁斋拍中药嘅感觉啊，唔难食喎 ，OK 喎，我可以喎。 系啊 ，OK 个味道几好，但系 想试嘛？你食埋 去。你试下， 你 可以啊，蚕虫真系 OK 啊。 哇，但系个样好肉酸啊！ 我觉得色蟀肉酸啲，因为佢似曱甴啊。哇，系，好似粉，入口之后溶晒。我想问下，系咪因为呢个蚕虫咧呢个味道咧有啲酸嘅喂？ 我都试食原味。 喂，试一试，试一个，试一个。 哇，好有原味喎！ 真噶嘛？唔系真系有啲中药嘅感觉嘅，佢系有阵嗰啲敷好似敷咗嘅叶咁嘅味道嘅，但系个口感好得意，好似粉咁嘅。 点解你会知敷咗嘅叶系咩味嘅？ 佢食过咯。 闻过烧山火嗰阵时，闻到嗰阵咧，落落地 嘅味，好明显佢都试过啦。 系啦，喂嗱，我哋而家试晒啦。 阿乐，如果你以后肚饿有杯面食啊，唔好再食嗰啲枯叶啊、曱甴。 你换咗好多，你换咗好多翻嚟噶啦，系可以嘅， 好多啊杯面。 世纪，几多个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古板自欺，生不生气都不想你，几个浪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级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只知道我一对路，如若太裸露，随便你扭扭，挑不挑剔我都不理，不需因你扮对不起。 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庄正。 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嘅咧，其中一个新人，佢叫做庄正，你好。 喂 ，hello，hello。 喂 ，Lester。 hello。 喂，我听闻咧，你以前系一个好鬼文静嘅人嚟。 我內向應該就係、是、即係同陌生人會內向啲咯。 咁你怕唔怕我呢？ 你都唔卸衫，冇人即係啱啱簽嘅時候先就內向啲嘅。 會唔會就係俾你個師兄其中一個吹水佬陳柏宇影響咗你呢？ 其實有影響㗎，以前即係見到佢喎，原來佢喺傳媒前面係講乜都得㗎喎，咁樣就嗰陣時只係之後就學到嘢咯，我覺得係。 有一個就應該係佢會跟翻你嘅一個學習嘅對象，就係、是、關於動漫方面嘅。咁我想問一下，你中意動漫嘅程度去到邊呢？ 哇，中意動漫嘅程度啊，睇好多好多好多，即係譬如一套睇完就即刻開另一套，即係好似啲人追劇咁嘅啫。其實 係，如果俾你咧成為一個動漫人物嘅話，你最想成為邊一個動漫人物？ 如果你要揀一個，最可能最多人識嘅，可能就係《海賊王》入邊嘅路飛咁樣啦。 咁我想問啦，如果而家世界上俾一樣嘢你，咁你係想攞新人獎定係想成為路飛咧？ 梗係成路飛啦，梗係成路飛啦。 哇，连奖都唔要啦！ 呢个冇得比噶，呢个如果你真系做到佢，梗系最好啦。古仔嘅主角喎、 啊。喂，咁好啦，咁而家我又拣几个新人啦，你要冚一个动漫人物去比佢啦，有对比。咁我而家讲几个人，我睇你点冚，好唔好？ 哇 okay, okay. 好，第一个罗海玲 ，Judas。 Judas 啊，我哋咁样问呢个问题好难啊！答唔到，真系要谂边套？系咪有套叫做 Nana？ 系咪个女主角咧？系好耐之前喎，但系呢套 系啊， 我冇睇过，但系我记得有套咁嘅嘢，一个女仔个主角就系、是、都系做音乐定系演文嘢嚟嘅。 系我讲嘢俾听啊，庄正。 系 我识啊， 你识啊？我唔识、啊， 因为我个年代噶，你得罪咗我啦。好，第二个姜涛。 姜涛呢个应该冇乜人识嘅，但系我啱啱今日晏昼先睇完一套咧，就叫做呢个《拳怨阿修罗》啦，系讲打拳嘅。但系咧，其中一个角色叫做童生刹那，一啲美男子角色嚟嘅。 嗯， 系咯。 吓，讲完噶啦。我以为你会继续讲多啲佢嘅性格系点啊？ 啊，冇啊，我哋纯粹以美男子嘅角度去套样佢咋。性格系唔啱嘅，性格唔啱。 系，即系呢个男子系冇优点嘅。 冇优，唔系冇优点 嘅， 因为佢系一个奸角嚟嘅。 哦，你话姜涛系奸角？ 佢只系，我系用美男之角度去套落去啫。 系，即系佢只不过外形似佢，就唔系个内心性格似佢。 你啦，唔系内心性格。 系，我相信你都唔够胆咁讲。 冇。 喂，好啦，咁啊，去到而家啦，你都系我哋嘅候选新人之一啦。有冇信心先？ 信心啊，冇谂过呢个问题喎，其实 系因为你始终都系想做路飞嘅， 唔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攞奖呢啲，因为始终系自己俾自己嘛，咁呢啲冇乜人哋去评价自己嘅时候都好难。要求啲乜嘢，因为你都唔会知道人哋嘅准则系点啦。咁做好自己咪得咯。 系做好自己好紧要嘅。同一时间就系、是、其实咧，庄正都已经喺音乐圈入面啦，认识到好多唔同人事物啦。呢、一个都算系相信好多啊，今年啊广大嘅新人咧都系赚取到嘅嘢嚟嘅。 系 咁今日咧多谢晒你啊，庄正。咁、啊、我亦都希望下次见你嘅时候，你好似路飞咁样出现喺我面前。 OK， 冇问题。拜拜，路飞庄正，拜拜。 系，拜拜。 开机一刻睁开眼地阔天高，迷途等于有最大自由度，你失足一百步，我有局于云雾，极疲劳都可知道景点分布，关机一刻呼口气又到清早，从头开始照拒绝换难度，明明人生曲折总无避忌可胜过经验，定蓝图不可等到青春衰老，前途哪里种着花，沿途会有怪物吗，大概先要输过先有必要转个方法，注重吗，未怕摔跌终会跌到很困，一制锻炼我不怕，卡关一刻几多次动气得太早，原来根本爱世上没平路，为何曾经疏忽几个记录点，再过的事，亦平常今天苦恼他朝分数。前途哪里种着花，沿途会有怪物吗？大概先要输过，先有必要转个方法。平衡性要注重吗？未怕摔跌终会跌到很困。勇气未变吧，大概不要失策，只有心理那个关卡，常常太过正面吗，面对这个开放 情太晚，这趟旅程我 听听新闻交通翻嚟之后，转头翻嚟继续忧沉相思，认真做。 之后逃回台湾，日前落网。台湾传媒报道，台中地检署同警方追查发现，疑犯曾经密集出入东亚、东南亚、大陆地区，除咗香港抢劫案，初步判断仲犯下四宗以上嘅抢劫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港路对开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嘅西贡公路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濠涌同埋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北港路，因为有意外，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去濠涌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惠民路嘅。咁另外同大家跟進翻咧，喺廣東道因為有道路狀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麗澤中學嘅中慢線咧仍然係封閉，一大擠塞車龍排到去渡船街近果欄，咁亦都影響到咧而家連翔道、柯士甸道同埋佐敦道流回方向近住廣東道嘅交通咧都係非常繁忙。另外提翻大家啦，港鐵因應元朗區有公眾活動咧，而家西鐵線元朗站已經關閉，列車係唔停元朗站，港鐵咧提供緊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而喺維多利亞公園有公子妹活動，直至到午夜12點，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東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紀利佐治街咧，分別會劃為行人專用區。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近富山道桥底，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大埔道落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靖屋游泳池。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今年嘅圣诞节一定要同屋企人做晒所有传统圣诞节嘅事，例如系写圣诞卡啦，又或者系食圣诞大餐。大餐入边啊，一定咧要有俾小朋友玩嘅雪糕、火锅，再交换埋礼物嘅话咧，今年嘅圣诞节就相当圆满啦。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 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叫 Nunu， 我系印尼人。我最中意喺香港坐地铁，因为好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港珠特工队呢咁就嚟圣诞节啦，咁啊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呢平时系会或者系人生经历里面啦、会点样去布置圣诞节，布置屋企或者各方面嘅呢？ 哇，我细个真系好俾心机嘅，每年临近圣诞前屋企好鍾意布置嘅，即系圣诞节嘅时候又会布置啦，新年又会布置啦，咁好多唔同时节，如果嗰啲咩万圣节，我万圣节好似冇玩过。咁但系呢圣诞节嘅时候呢，以前我屋企系有棵圣诞树，其实我而家屋企都有圣诞树，但系唔会拆囉，因为呢淨係玩三日呢好攰呀。 哦，唔係啊，你會預早佈置㗎嘛，即係做一個月， 但 係 都係擺一個禮拜㗎啫嘛，講真你過咗之後你都唔會再放佢喺度㗎啦。 都係嘅，我估有自己家庭之後你就會佈置下嘅，即係特別有 feel。 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我同我屋企人呢，即係我媽爸呢，都會即係一齊喺度整個聖誕樹嘅。咁嗰棵聖誕樹仲係每次拎出嚟呢都極跌嗰啲葉嘅。 是 即是松晒嗰啲葉，跟住就会掃地啊，又執呢样執嗰样，但好靓嘅，因为呢咪逢夜晚嘅时候亮灯呢，嘩 特别有 feel 啦， 仲要有圣诞歌㗎嗰个我记得个底座。 细个 就 觉 得好，系个细个就觉得好，哇好梦幻啊，好靓啊， 高级嘢嚟㗎喎， 高 级 嘅感 觉。 系啦， 即系而家咧咁样，而家做冇去有呢个行程日子， 而家冇啦，就 系话 棵树咧，棵树我谂都有五六年冇拎过出嚟玩啦。 哦，但系哇，一路 keep 住，仲 keep 到依家噶， 系啊，好似仲喺个角仔度。 哦，系，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系好愿望咧屋企有一棵圣诞树。咁细个嗰时系好执着嘅，跟住就嗌咗阿妈，好似系嗌咗佢一年唔得，第二年唔得，第三年咧。卒之挨到翻嚟啦， 成功啦， 系啦，成功咗， 成功爭取， 系啦。咁但系咧，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個願望咧就係望住屋企樓下個文具鋪咧，佢就有咁樣分嘅，就五尺、六尺、七尺、八尺一個價錢咁啦，就每個可能貴幾廿蚊咁樣啦。咁其實我個願望係覺得佢要起碼七尺高咧，先有嗰種聖誕節嗰種聖誕樹嗰種氣氛嘅。但系咧一個遺憾就，我記得我媽媽當年咧硬係唔肯買七尺，佢要買六尺，有少少唔開心嘅。但系咧，最后都买到个棵圣诞树之后咧，咁就好开心啦，系啦。阿毛咧，阿毛你会点样布置圣诞咧？ 冇啊，布置轮咁系嘛？够唔够懒啊？个镜 懒到我捉唔到咧。 唔系我细个嘅时候咧，会送圣诞卡俾人噶，系全班同学都有噶，买啲最平嗰啲个几嗰啲咧。咁因为咧，嗰啲走音圣诞卡唔系唔好，但系佢贵好多嘛。我记得嗰阵时我买过要几蚊张嘅。咁跟住咧，同埋太嘈啦，咁我就会买一啲个几，即系唔知道最平嗰只啦。跟住就真系会全班都派咯。 喂，送圣诞卡真系一个超级经典嚟噶。 系啊，一定会咁样做。 你有冇送过？ 梗系有啦，女仔必定要会做嘅嘢嚟噶，要嘥好多钱。 同埋通常系写低嗰啲嘢俾自己隔篱左右啲 best friend 咧，跟住哇，好多谢你啊，陪咗我过呢个寒冬啊，咁噶嘛。 咁我冇咁样。 冇啊。 系咯， 系就咁写圣诞快乐啫。 因为我以前咧，嗰啲同学仔咧，佢哋真系会写嘅，即系会写翻自己啲心意啊、心思啊，即系圣诞啊，好开心啊，仲会整咗啲朱古力咯。 唔会写寒冬咁鬼。 咁寒冬都系我呢咁靓嘅人先讲嘅。系，佢哋应该会典雅嘅。会写 嘅，即系话好开心啊，认识你啊，即系嗰啲，或者话好开心啊，一齐嚟开 party 啊，即系嗰啲会系咁样嘅。 送朱古力咧。 情人节先会送噶嘛， 唔系圣诞节都会送， 同埋有好多咧圣诞节独立嘅朱古力啊，跟住就会买咗俾最 friend， 因为唔系好多钱啫嘛自己，咁买俾几个最 friend 嘅朋友咯。同埋以前嘅气氛，我觉得好过而家。我好记得以前咧系会成日见到好多户咧个窗口系挂咗好多闪灯，其实而家已经系好少啦。而家望出去咧，已经即系我谂可能。 一個或者五個，即係頂籠可能十隻手指數得曬。以前係你就算屋村都好啦，你都會見到好靚，唔止聖即係聖誕樹，我唔知道你有冇啦。但係點都好，一定會掛曬啲燈飾喺個窗度先咯，係好有氣氛嘅。以前 係講開聖誕卡咧，我就記得咧，我好細個嗰陣時咧，係咧就啲聖誕卡都幾貴嘅，即係你要逐張逐張買噶嘛，先喺文具鋪。可能我當佢一蚊一張，兩蚊一張都好啦。但係嗰陣時即係講緊廿年前，或者聖誕卡嗰陣時都幾貴，但係咧。之后咧就好啦，因为咧开始出咗啲一盒嘅圣诞卡啊，你哋有冇 好多款式嘅？ 有 系啦，一盒里面集锦咧，嗱佢好得意喎，你买一张可能要三四蚊张啦，但你买一盒咧可能廿零蚊咧，佢已经有五十张 啦。系 系啦，咁嗰阵时嗰个阶段，我记得我大概六年级左右啦，咁派圣诞卡咧就开始派得豪爽好多啦，系啦，开始真系成班同学都有咁样啦，系啦。但好可惜啦，去到而家咧冇乜人會派啦。咁其實如果咧就收到聖誕卡係啲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人，你先至會咁樣做。 同埋以前佈置完嗰棵聖誕樹就好中意掛啲聖誕卡上去嗰棵樹嗰度咯。哇！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寫俾我，好開心啊咁樣。但係咧頭先阿樂咧講緊嗰個就係聖誕樹嘛。我前幾日咧喺銅鑼灣咧見到咧，即係我諗香港好少有嗱，因為拎住佢嗰個係外國人嚟嘅，佢即係捧住一棵同我一樣高嘅聖誕樹咯。 系 即成束嗰啲圣诞树，嗰啲真应该系真 真圣诞树啊！ 真我唔知嗰只叶叫咩，但系咧平时圣诞树嗰啲样嗰啲叶咧，佢就成棵成束咁样担住咯。 哇，咁夸张！但喺香港真系好少见， 系啊，但系好得意咯。 首先你屋企要有咁大咯， 系要布置咯，同 埋我觉得如果圣诞卡嘅话咧，最正应该要寄。即系你真系有嗰份期待，以前喺外国嘅朋友系会专登去买一啲外地嘅圣诞卡，跟住你信箱一打开，哇！即系唔系你香港收开嗰啲样 咧？个心意最大啲嘅 系啦， 系嗱咁讲开圣诞树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圣诞嗱，圣诞节大家系点嚟？大家好清楚，知唔知道圣诞树系点嚟嘅？ 圣诞树， 唔知 应该系喺芬兰嗰边有圣诞老人村系嘛？嗰度侧边有好多树。 是嗱，其实讲下圣诞树是点嚟咧？嗱，好简单讲就系其中一个由来咧，就系话咧，原来好耐之前咧就有一位农夫啊，咁咧佢就好穷，因为嗰一年咧就旱灾啦，所以农夫就失收啦。咁有一日咧，佢就见到一个小朋友去敲佢门，咁一个一打开门啦，见到个小朋友咧就系好瘦弱嘅，即系总之成个好颓咁嘅样嘅。咁个小朋友就同佢讲，佢话：阿农夫先生，你可唔可以好心施舍啲食物俾我啊？咁样，咁跟住农夫就答佢啦，佢话：咦，咁你爸爸妈妈咧？咁样佢就话啦。我爸爸咧一早已经死咗噶啦，我而家得翻我妈妈，我妈妈咧就病紧，系啦，咁咧咁个就佢屋企病咗啦，就冇嘢食啦，咁样，好啦，咁跟住咧个农夫咧就好好心啦，就将佢紧余，因为嗰阵时旱灾啊嘛，就将佢紧余嘅面粉啊同埋啲面包咧就俾咗个小朋友，就翻去同佢讲就话嗱，你同妈妈一齐去食啦，咁样，好啦，咁呢个小朋友咧走嘅时候咧都好好啊，就攞咗一支摆低咗一支树枝去报答佢咁样，咁呢个农夫咧。就将支树枝咧就攞嚟种啦吓，就种花啦。点知咧呢棵树呢支树枝咧就开咗一棵咧，系有金银珠宝嘅圣诞树，一棵树出嚟系啦。咁呢一棵树开咗之后咧，就成为咗呢个圣诞树嘅传统咁样啦。 哇！ 系啦，系啦，圣诞节，圣诞 树，原来咁嚟嘅。 系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由来啦吓。咁我哋港珠特工队咧，咁就每一集咧都整色整水嘅，系咪？ 喂，唔好咁讲。啊、即系唔系整色整水，系啦，即系我哋只系带一啲、哦、原来大家都可能未知嘅，咁我哋就尽我哋嘅能力，不如话俾大家知啫。不过今日我先都见到，系啊，好型，唔系整色整水噶，我哋嗰啲 有好多创意噶。 但系头先我就见到阿乐咧都会有心思咧整咗棵圣诞树， 系啦，所以咧今日咧就系教大家整一个圣诞树， 有咩建树啊？ 佢棵圣诞树系靓嘅， 系啦，今次有咩建树咧？ 阿莫已经开埋股，系啦，阿莫头先咧就偷偷地咧就夹。到我棵圣诞树个制成品咁样嘅，系啦，嗱，咁我哋整呢棵圣诞树咧，其实是一个环保嘅方法啦，吓，大家咧可以试下咧就，嗱，我而家拍紧片嘅吓，转头可以上我哋嘅寻常事社交媒体睇翻啦，嗱，我哋咧就剪四十张报纸，咁系点剪咧？ 一定系四十张嘅，多与少都不能， 冇所谓嘅，系啦，嗱，大概啦。即係大概幾十張到啦，係啦。咁、啊、譬如我當最大嗰張係8cm 乘8cm。咁好啦，我剪40張嘅話咧，咁就係喺40張裏邊咧，8cm 乘8cm，跟住可能7cm 乘7cm、6cm 乘6cm咁樣，慢慢慢慢逐張逐張細落去，慢慢細落去之後咧，就分成40張，係啦。OK， 咁樣分成之後咧，我哋仲需要預備咧一支竹籤啊。 哦，系，总之咧，我而家见到台面咧就有好多张咧剪到差唔多大细嘅报纸啦，咁啊阿乐就搭埋咗几沓咁啊， 系啦，咁咧，咁我哋预备咗一支竹签之后咧， 我哋就將咧嗰啲嗰啲頭先我哋剪咗嗰啲舊報紙啊， 係 咁點解要用舊報紙呢？因為舊報紙咧佢係 colourful 噶嘛，一來環保啦，係啦，話環保好重要啦，同埋佢係 colourful 噶嘛。咁我哋將嗰啲舊報紙咧，就一張一張咧，嗱由大至細咁樣逐張逐張咁樣去穿落去嗰張嗰條竹籤度。 竹籤度，我都覺得係啊！佢係咪當我哋幼稚園嘅學生咧？所以教我哋整幼稚園嘅勞作咧？ 嗱好啦，嗱咁跳快啲咯，嗱大家聰明噶嘛，係咪？好啦，嗱咁咧就將嗰四十張嘅紙啦，跟住咧就穿咗喺張竹籤上面之後咧，就再塞落去一個花盆度，其實咧。就會成為一個聖誕樹 哦，因為我反而覺得這個呢一個再有心思啲咧、嗯，一嚟就係你可能揾一啲廢紙啦， 嗯、 即係嗰個廢紙就係可能係通常啲人即係用一面嘅啫嘛。反而我覺得有心思啲就係用一面係廢紙，另一面係白雪雪、 嗯， 你可以喺上面寫啲嘢， 或者我覺得可以閃啲閃粉咧、因為你 set 好曬之後，你閃啲閃粉喺個面嗰度咪會有少少懶係靚靚地嘅感覺。 或者而家坊間咧有一啲咧係嗰啲閃閃燈啊，好細串。但系佢有个少少嘅电箱，跟住你咧可以入几粒电咧，挞个掣佢就好光好靓噶啦。 系， 嗰啲都可以布置一下。 系，其实我寻晚都试过咧，因为我为咗呢个实验咧，我试过攞白纸嘅一样。咁跟住咧，我用白纸整啦，即系好似头先咁样介大至细咁样穿埋去啦，攞支竹签，跟住咧我攞啲喷漆去喷佢。嗱，你攞白纸咧，佢成棵树系白色噶嘛，跟住咧你就攞啲喷漆去，攞啲绿色喷漆喷佢。嗱，你有啲地方喷深，有啲地方喷浅咧，仲靓。 点知唔小心喷到自己埲墙壁 啦，系啊。 點解唔喺度示範呢？因為直播室嚟噶嘛，咁朋友就好麻煩。 唔反而我覺得白色又白色嘅靚喎，落雪咁咯。 係， 你香港冇得睇嘛？哇，落雪嘅樹啊，咁你自己睇屋企都白紙咯。 係啦，嗱，咁啊呢個有個 歪咗喎。 倒樹 啊！ 而家呢個倒打側咗， 係啦，咁啊有個製成品啦嚇，咁陣間可以上翻我哋嘅尋常時性靜真做嘅社交媒體上面睇翻。 同埋我覺得你唔好擺嗰粒上面紅色粒星星咧，會靚啲。你擺完之後咧，成棵嘢孏咗。 唔係，擺星星唔緊要，但係佢下面嗰個蝴蝶咧係巢噶啦。 係 啊，嗱唔擺星星唔緊要嘅，自己可以畫一張好細細張嘅紙貼喺上面都得，或者你寫你中意嘅人嘅名喺上面，祝佢聖誕快樂咁樣都得啦。 不過我覺得咧，今次咧阿樂咧呢一個嘅手作咧。是得意和有心思的， 是啊， 和环保的， 多谢， 那上社交平台自己看看吧。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的新人轮到他， 陈海荣。 寻常事认真做啊！今日师培咧请嚟嘅嘉宾系陈海荣 Jay，Hello，Hello， 哇，好精神啊把声， 梗系啦，都仲好 OK 嘅。 咁我都知咧，你最近都忙，不过好似啱啱完咗你嘅剧系嘛？ 系啊，呢个剧系一个七个月嘅制作嚟嘅，然后系一个100集嘅剧嚟嘅。咁其实我都冇做过啲咁长嘅剧，咁但系终于呢七个月就完咗啦，呢两三个礼拜就有时间可以休息下，专心去做翻歌。 我都好攰，其实咧我成日都唔系好明白，即系女艺人点解咁厉害，瞓好少啦。如果你拍剧嘅时候，但系都 keep 住啲皮肤都咁靓啊。咁、你自己有冇啲咩保养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咧？ 好彩我皮肤又好似冇差咗嘅，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话好多谢剧组啲人咧，即系帮我哋遮黑眼圈啊，打灯打翻靓个样咁就好啲咯。但自己平时真系要尽量可以休息的话，都尽休息。即係可以瞓嘅時間就俾自己瞓到盡啊，飲多啲水啊，都只可以咁。 同埋食多啲嘢咯，我聽人講話你好食得嘢嘅喎。 食嘢對我嚟講係最減壓同埋最大嘅娛樂嚟嘅。我就唔係話刻意食好多嘅，我同其他女仔唔係好同，唔係嗰啲食甜品嗰啲，我係真係中意食。饱嘅嘢咯，即系饭面类嗰啲，咁就好满足咯个感觉。 即系你系中意食淀粉质噶？ 系噶，同埋减压嘅对我嚟讲食嘢系，因为食嘢嗰刻你好专心，就喺度谂食嘢，就好开心咯。即系我觉得好多人都应该系咁嘅，所以好彩即系 M V 嗰啲又唔系好特别要露啲乜嘢，露腰嚟 keep 嘅情况，我就丧食噶啦。 咁我想问一下啦，有啲咩事你系好寻常嘅事啦吓，但系系异常地认真去做嘅咧？ 睇戏、听歌呢啲，大家觉得系好 leisure 嘅嘢，但始终佢亦都系我嘅专业咧，就真系会。 好难好放松地斋听同斋睇，会好认真喺度分析咯。有阵时都未必系好事。听一首歌可能好轻松嘅，但我就会好细心喺度听。咦，呢人唱嘅时候个方法系点嘅咧？佢 mixing 做咗啲乜嘢咧？佢 arrangement 上做咗啲咩咧？或者喺个戏院度睇戏，其实大家同朋友睇都系想放松睇套戏，睇完之后倾下个剧情啫。咁我就分析得好仔细啊！我觉得个演员佢咁样演点，可能有第二啲做法，可以点样演咧？可以有啲咩转折咧？咁好多时就一啲人哋放松嘅都，我会变得好认真咯。 咁啊，会唔会好攰咧？即系你冇咗一啲令到自己好放松嘅地方咧，人哋就用音乐同埋电影嚟放松啊嘛。咁但系呢样嘢反而系你嘅专业，咁点算啊？ 系啊，呢个好矛盾嘅，因为当佢系你嘅专业嘅时候咧，你一定忍唔住嘅。但如果太放松咧，就你好难吸收同增长，即系嗰个其实都系想帮自己增长啫，所以就真系要揾一啲同自己完全无关嘅嘢嚟放松咯，例如食嘢咯都系。 咁讲翻啦，作为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新人，你又觉得咧，如果自己胜出嘅话，个胜出嘅点系咩咧？ 自己今年开心嘅系我做咗嘅三首歌，可能都系比较特别啲嘅歌曲嚟嘅，未必系咁平常广东会听到嘅类型嚟嘅。咁第一首就系可能有少少 jazzy 啲嘅 hip hop 啦，即系有少 laid back 嘅感觉啦。第二首又想正常又会系一个好 dance 嘅 hip hop 啦。咁然後第三首佢去翻好似 ballad 啦、慢歌啦，但係又有好多電子嘅元素啦。咁所以其實我今年都開心做咗三首唔同種類嘅歌。我希望做到嘅係可能啊，俾人感覺到原來廣東歌有好多可能性啊，同埋有多啲新啲嘅元素。若然能夠勝出，我希望會係因為呢個原因咯。 就係因為呢一種獨特性。咁講到咧，今年嘅候選新人啊，其實咁多個人裏面咧，即係除咗自己之外啦，你有冇啲好欣賞嘅歌手喺裏面咧？ 我好欣賞林家謙嘅，因為佢寫好多歌啦，而佢音樂嗰個 background 係好犀利啦。咁我自己其實今年三首歌我都有份去作曲嘅。但我好佩服佢系作曲嘅时候，佢可以作到一个自己嘅风格，咁呢样我好欣赏咯。 虽然我知道咧今年嘅竞争其实都大嘅，不过咧都对自己有信心啲啊。希望咧今年你亦都有一个理想嘅成绩。咁啊，多谢晒 Jace，Thank you。咁我哋下次再倾。 只处处都有份， 唔系嘛？ 一百日快乐，单数最落魄，择个日子话你知，我对你有意思。Yes， 这冬装尚未露面， 我想陪你衬衫食早午晚餐， 黑身影又在债， 灵魂早就等你到，又唔敢行多步， 想捉紧但未熟练。 当我讲出口，你会唔会走？可能会系 借口，再想天 系恋爱嘅时候。 Yeah！ 节目主持。 子豪，冬至一家人食咩最开心呢？ 波成，哈哈哈， 乜嘢啊？你讲啦。 冬至就梗系食茄汁煎虾啦嘛，个个食完都会好开心噶。 哇，好嘢嚟噶，正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好啦，咁啊，听完寻常事认真做啦。头先阿乐我就介绍咗少少圣诞树啊嘅设计咁样啦，系啦。 之后落嚟就会有老龙、尹子龙 等你啊，你嘅慢动作系啦。咁啊，五点半新闻翻嚟再见啦，我哋吓。 今日主题知唔知系咩啊？师培唔知唔紧要，阵间听下啦。 听佢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元朗七二一袭击事件五个月，一批市民到邻近的营点商场聚集。下午接近四点半，位于商场二期的元气寿司的玻璃被黑衣人用锤打烂，现场传出疑似电钻声，持续几分钟。黑衣人之后离开。防暴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指那里是罪案现场，将记者赶到商场内较空旷的位置。西铁元朗站提早在下午一点关闭，集会人士坐在商场一个平台位置，大部分人着黑衫和戴口罩，举起手高叫口号，并且唱讽刺警察的歌曲，大部分商户照常营业。有元朗居民说，七二一当晚发生的事对他仍然有很大的阴影，希望彻查事件，又批评政府漠视民意，没有回应诉求。有网民下午在尖沙咀一带发起活动，在海港城参与活动的示威者和尾随的便衣警员多次争执，有警员承认曾经在商场内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喷雾，但未有提及具体情况。几十个穿着黑衫和戴口罩的人士下午两点半左右在商场内游走，高叫口号，十几个蒙面的便衣男子一直尾随，期间有示威者因为拍摄问题和在场人士口角，有便衣警员加入指骂示威者无权阻止其他人拍摄。另外有几个男子被便衣警员截查，其中一人怀疑向地下泼洒狗粮被制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邀请在区议会选举中落选的建制派区议员到礼宾府查罪。落选海怡西选区的新民党陈家沛说，特首简短发言的时候感谢落选的区议员在社区多年贡献，又说今次选举前所未有那么艰难，希望落选的区议员继续为社区为香港服务。陈家沛说，林郑月娥没有提及为落选区议员安排公职。陈家沛又说，在查罪之中向行政长官提出希望尽快改善选举程序，包括日后的选举用电子出票和点票，尽量减少人手操作等。运输署表示，经过抢修之后，所有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运输署说，六月以来全港各区共有大约740组交通灯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交通灯更加遭多次破坏，油尖旺区最受影响。十月和十一月的损毁情况比以往更加严重，多个交通灯控制器和机件遭到破坏甚至焚毁，需要重铺地下的电线。运输署强调，交通灯是道路网络的重要设施，再次呼吁公众切勿破坏交通灯和其他的道路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西贡公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港路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嘅缘故，咁而家西贡公路系相当之挤塞噶，近住北港路嗰度啦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子龙继续揾嚟啦，我哋香港资深嘅漫画家李建良先生，你好。 系你好，子龙你好，我系李建良，大家好。 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咗你喺九龙城有一个商场里边咧，就有个展览啦，咁啊围绕住电影嘅海报啦，咁啊亦都啱啱谈及咧你初时点解有一个谂法想入行。 咁讲翻咧嗰阵时中学会考啦，我都冇谂住会读大学嗰啲人嚟噶啦。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真系谂住出嚟社会做嘢。咁好得意喎！畢業咗我就去咗一間工廠裏面，因為嗰陣時1982年咧，香港仲有呢個製造業嘅，有工廠呢樣嘢。咁同埋原來做工廠咧，個收入都唔錯嘅喎，真係。咁但係呢度都唔細講啦。咁但係一做我又覺得，咦幾好幾好。頭頭暑期工做兩個月，我就變成做咗半年。咁直到有一日，有個姐姐真係喺個輸送帶度，因為我做玩具嘅間廠，佢真係同我講，佢話年輕人，你咁後生，冇理由成世人喺個工廠度嘅喎。 係咪就係 Star Wars 嗰個年代啊？穿膠花嗰年代啊？ 1982，我係做緊一啲細細部嘅跑車咯，將個車殼就放落個車身度，就做一啲好簡單嘅工序咯。 一種簡單嘅裝嵌。 係啦係啦，就由呢個姐姐一句説話，我翻屋企真系谂咯，系咁后生冇理由成世喺工厂度，跟住就开始就重拾翻咧。我中四嗰阵时谂住入漫画呢个行业嘅一个谂法啦。咁啱啱嗰阵时咧就系出咗呢个一本书叫《中华英雄》，好似唔知系第八期定第四期，我唔记得啦。咁就啱啱有个招聘广告咯，咁我就觉得咦啱啱好、啊。咁而我屋企同埋呢個當時個出版社玉郎機構咧，只係相距一條街咯。 誒，近水樓台。 咁我就諗下，咦，我不如應徵啦。咁啊，就真係將我畢生畫過嘅嘢咧，用一個好大嘅雞皮紙袋咧載住曬，就然後將自己個履歷啊嗰啲咧放埋入去，就直接拎上出版社。 記唔記得有幾厚啊？嗰沓 啊，我諗都有成二三十張畫嘅嗰度係。 哇，咁其實都真係好鍾意畫畫喎，因為以一個中學生嚟講啦，咁得閒畫下得閒畫下，儲到二三十張你真係覺得可以攞出嚟見功嘅 portfolio 嘅作品，其實都唔係一件易事嚟㗎。 係啊， 特別嗰個年代。 但係我自己個心就係一種破釜沉舟嘅心態啦，就覺得算啦，如果應徵唔成功，算啦，以後呢啲畫都唔好見我啦，我又唔見你哋啦。 但是你是因为这次建功而特登画啊，定是真的储回来？ 我储回来的，在整个中学时代啦，有些是中三、中四啊、中五画的咯。那几年我是特别喜欢画东西的，就这样就行路就拎了上去个出版社度咯。 这样很关键啊。我想对于特别而家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来讲，其实你一路储紧的东西呢，其实你不知道几时就是所谓的机会。 其实是的，是的， 一路储到原来有一日机会出现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 其实有时都好信一句说话，叫机会是给有一些有准备的人咯。或者可以分享一下，即是我会觉得有时我都会鼓励一些朋友，即是说不要看小你现在每做的每一小步咯。即譬如你每一日画一笔，那你不要看小你这一笔咯，可能十日之后你会变成一张画咯。一个月如果你肯持之以恒，就会有三张画。如是者，你一年就会有几十张画。咁有好多时候咧，你做埋嘅嘢咧，系会有人睇得到嘅。咁好多时就系、如果你成日都讲话自己怀才不遇，或者冇人去欣赏你，咁但系有时你都需要证明自己，就要攞出一啲你好实质嘅证据去俾人哋睇。 你令我会 几鼓励人哋咧，系咁做啦吓。 你令我谂起我爷爷都讲过，我记得我细个第一次学炒饭嘅时候， 系 佢话你炒一次梗系唔好食啦，你炒十次好食过第一次， 一定嘅。 你炒一百次好食过第十次， 系 你炒一千次好食过第一百次。而最重要就系、你唔系俾自己食定系俾人食嘅问题，而系你系想做好呢一件事。 系一个自我嘅锻炼嚟， 系啊， 同埋要求啊嘛。 系啊，哇！你中学其实无师自通噶咯呢样嘢已经。 其实有少少都好毅力嘅，真系嘅。 我做每一件事都會係好認真， 嗯、 即係唔會三分鐘熱度咁樣去做嘅。係啊， 嗰陣時啱啱加入漫畫嘅行業， 係 咁其實同你想象中出入大唔大咧？因為好多時候做漫畫其實都將啲工序分得仔細嘅， 係啊係， 係啊，咁就唔係真係你想畫乜就畫乜嘅咯。 係啊係，咁反而我好啲咯，我係一個比較仔細同埋留意啲細節嘅人。喺入行之前，我已經係好留意一個新入行嘅助理係需要話幫幫主筆啊嗰啲，去可能去買下飯盒啊，或者打掃一下一啲地方啊，執稿啊、擦稿啊，做呢啲咁嘅比較基層啲嘅工作。 我真係由低做起，慢慢 係啊係啊， 認識成個行業。 係啊，咁我就本身我係唔介意嘅、嗯，我係一種嗰種好中意由低做起，了解每一個層次應該點樣做嘅人。我覺得咁樣先至會完全去了解成個行業咯。嗯，即係反而我亦都認識有啲朋友，佢哋真係好唔鍾意做呢啲嘢嘅，好希望一入行就畫公仔嘅，咁亦有，咁就睇呢個人嘅個性嘅呢樣嘢。 哦，呢、這個又真係難得喎、哦、因為即係好多可能未必關事，譬如可能我當你買飯盒咁樣、嗯、其實同真係成個製作冇關係㗎嘛。咁你有一個咁嘅心態調整其實真係難得喎、哦。 咁嗱，其實呢樣嘢又會講返，其實同一啲日本嘅片集或者動畫或者漫畫的精神呢是有連接的、 嗯、 因為例如去日本有很多勵志的、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啊，例如講打排球啊足球啊，其實他們都很 focus 在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他入到一個球隊要做很多這些很辛苦的基層工作而慢慢茁壯的、 嗯、 那就會給到我一個感覺，就哦，原來真的要由低做起打好個基礎的、嗯、這個是可能真的一些日本漫畫給到我的思想。 即是兩點講句，你成日要買個波，你才知道個波為什麼會爆， 是 是啦，怎樣才 是即是認識到個波是怎樣踢才踢得好， 起碼你會尊重每一個階層在這個 崗位 裡面崗位裡面做的事先。 咁到後來啦，慢慢開始畫多咗啦， 係 啦，涉獵嘅工作真係喺漫畫嘅情況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你有冇印象最深？你第一次好 proud of 自己嘅作品係一件咩事嚟？ 或者咁啊，我做咗幾年之後啦，咁我就始終有時就真係未必話個進展係咁大嘅。咁、 嗯、 有啲時候個空閒時間都仲係有嘅，除咗執稿啊，做一啲簡單啲嘅一個主角一啲衫嘅衫上面嘅衫花啊，即係一啲圖案之外，係啊係啊之外咧，咁好多時間多咗出嚟。咁我就會咧攞啲紙畫一啲彩色嘅叫彩稿啦、 嗯， 即係填一啲顏色啊，畫我中意嘅圖畫，然後攝喺個台面度。 咁、即係自己另外做，自己另外 畫嘅。咁阿馬 Sir 睇到就知道我有呢個天分，咁就叫我你不如試下幫我做一啲封面啦，咁樣就俾咗《中華英雄》嘅一啲封面嘅部分啦，我試。咁一試我又真係做到出嚟，咁呢個就令到我會覺得，因為嗰陣時嚟講，因為《中華英雄》呢本書係一本好暢銷嘅漫畫啦， 最受歡迎啊嗰、那個年代係。 咁而封面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啦，咁而有一個執稿嘅小朋友突然之間真係可以話一夜之間俾你試做個封面，嗰、那個感覺其實當然係會好良好啦，你會覺得啊工作上面有一個好大嘅進展，咁我會呢件事會係覺得幾自豪嘅。當年嚟講， 我真係好快遇到個伯樂、啊， 其實絕對係伯樂咯。 我命犯天煞孤星，無伴終老，孤獨一生。如獲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横流成河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万物生，来来回回命里雪雪逼人，碎了掌风吹了情分。天山龙人大海不能容，头上那颗孤星心上重，谁愿注定中英雄，留在孤独长空。天阔地遥命中不能容，头上这天山孤星别碰，缺了之后斩了彩虹，不见英雄。 因為馬 Sir 會是一個幾知人善任的人咯， 因為以漫畫來講能夠畫封面 其實真係一種光榮嚟 嘅。都會，因為嗰陣時譬如話喺行內咁邱福龍啦，都好出名嘅漫畫家啦，而家咁佢都會喺玉郎機構裏面幫龍虎門啊嗰啲做一個採稿，做個封面。咁嗰陣時佢嘅工作亦都係我好羨慕咯。咁我會覺得啊，如果有一日我好似佢咁樣做一啲彩色封面就好啦。咁而馬 Sir 俾到呢個機會我，咁我當時真係非常開心。 慢慢慢慢由中華英雄啦，然之後去到後來天下開始出現啦。咁你亦都係喺風雲裏面畫好多好多精彩嘅封面。去到之後亦都轉咗去海洋。咁嗰陣時因為一個咩原因轉咗過去？ 因為我轉到海洋嗰陣時大約係1998年啦，咁由中華英雄去到1998年其實15年嘅光景啦，咁同馬 Sir 合作咗都好耐啦咁樣。咁當然有時合作得耐咗自然有火花，咁但亦都有一啲時候你會想尋求一啲新嘅突破啦。咁真係一個機緣底下，咁海洋出版社都向我招手。咁我都思考咗好耐，因為始終由一個你覺得好舒適嘅環境轉出去，其實你都會擔心。咁但係有時好得意嘅，你自然都會路途上自然好似上天有安排咁樣啦。咁就最終我都接受咗呢個咁嘅考驗啦。咁就去到海洋出版社裏面工作。咁當然係戰戰兢兢嘅，去到嘅時候。咁而去到嘅時候個工作模式都好唔同啦。咁因為同馬 Sir 一齊合作，始終合作得好耐呢，咁個模式就太清楚啦。每日嘅返工其實都好殷勤嘅，基本上我冇嘢需要擔心啦，知道每一日就返到去，咁我開始坐低，咁我做嘢，你交俾我稿馬 Sir 起嘅鉛筆線呢，每一條鉛筆線係代表乜嘢，咁基本上有時佢都唔使解稿，我已經係自動波會做得到個畫面出嚟， 好有默契㗎喎，已經合作到。 其實好有默契，有時係真係唔需要多講，可能一兩句佢起咗個稿，我行過見到，我可能會同佢講句：哇，勁喎呢個！跟住佢話：這個大概呢度深啲，嗰度淺啲，係一兩句嘅啫。咁其實已經係 get 到係講乜嘢，因為太熟啦，大家係已經知道佢要嘅係乜嘢啦。可能真係合作咗咁多年啦， 即係日久生情 啦。係啊，因為喺中華英雄已經有六年嘅合作時間啦。咁去到開始天下就更加 九年啦， 係九年啦。咁所以已經係太熟啦。咁反而去到海洋出版社就好多嘢就從頭嚟過啦。咁因為本身肥良佢係阿温良先生啦，佢本身係注重個故事嗰個橋段啦，因為佢主要嘅創作都係故事橋段。反而喺嗰個畫面個指導上面咧，佢就唔會有咁主導嘅。 呢個聽到道聽途説就係好中意用火柴人嚟起稿噶嘛。係 啊，咁其實都我當時見到都會覺得啊死啦，點算咧？我面對咁樣嘅草稿，我點樣將佢完成為一幅？完整可以出得街嘅畫面呢，咁當時好苦惱嘅，真係去到咁亦都唔可以下下走去問個老闆呢一筆代表乜，呢一筆代表乜噶嘛？ 即係你個火柴，你究竟有冇手指嘅咧？其實都幾難去問嘅。 係啊，其實亦都有少少驚，唔敢問添。係咁但係後來都慢慢逐啲克服啦。克服嘅過程其實都有啲苦惱嘅， 另一種成長嚟嘅，我覺得 係啊，絕對係啊，這個。咁如果好多人問我，我會比喻為咧，我喺天下嗰段時間咧，嘅學習係一個小學、中學嘅課程， 扎根嘅階段。 係啦，咁而去到海洋出版社會係一個大學嘅課程，會容許你有好多自由嘅思想空間。咁但係亦都咁，相對你出錯嘅機會亦都會多啲嘅。 因為冇咁黑板，冇一條軌道話俾你聽點做。 咁有時係會有機會出錯，有時亦都會有意外不到嘅收穫，會係咁樣啦。 咁啊，即係起伏都好大喎。 起伏會好大，所以亦都有啲朋友會好喜歡我喺海洋嘅作品，覺得我有一種跳出咗框框嘅感覺， 同埋好係你自己嘅味道。 會啊，會係咁樣。 咁之後又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啦，但係時間關係啦，我問近年少少嘅情況，因為特別係早排啦，你都畫咗一啲，我個感覺咧唔係好商業味道嘅， 係 完全係我覺得用清泉嚟形容 係多謝曬， 係咯，點解會同啲米有關係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點樣嘅作品系列咧？ 因為2010年我真係離開咗個行業，咁我就想做一啲自己嘅繪本，咁我就會選擇咗一啲係講遠古世界生命起源啊、演化。咁喺嗰一個作品完咗之後呢，咁其實都有一啲聲音，即係幾好幾良好嘅反應。咁我慢慢就會覺得啊，不如向呢個方向去做一做啦。更何況我近年嚟同人分享多一件事，就係漫畫市道未必咁好啦，紙媒都未必咁好做啦。我哋下下走去追求 读者喜欢乜，其实有时都好辛苦，甚至乎真係我想投其所好，亦都出咗嚟个销路，亦都未必尽如人意，咁倒不如做一啲自己喜欢嘅作品。 嗯， 咁希望自己喜欢又有人喜欢，咁可能仲会令一呢个行业呢会有更多元化发展。 咁嗰、那个作品系点解会诞生嘅呢？ 有多时呢啲作品都系我喺食晏昼饭嘅时候行下街，突然之间脑海叮一声、 哦、就出米就諗到啦。 係啊，因为喺米之前我做过一本书叫做红树林囉。 咁、 啊、就讲呢个湿地生态啊，即系讲下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我都系去食饭嘅时候突然之间諗起一个红树嘅种子跌落水，然后人哋变成一棵红树，跟住一棵又一棵变成一个树林。喺里面栖息嘅弹涂鱼啊，招潮蟹佢哋嘅生活系点呢？咁但系出乎意料，嗰本书出咗嚟，嗰个反应又系非常之好啊！例如又获得渔护署买咗我嘅版权去做一个 合作， 2017年嘅展览啊，咁呢都系意想不到。咁慢慢我就喺呢件事就启发咗我，咁倒不如唔好咁商业啦。因为其实有时唔系我自己唔想商业，而系我想商业，有时都未必可以捉得咁正、 嗯、 其实而家喺香港本地出书嚟讲呢，係好难绝对捉摸到读者要乜嘅。我反而就做返自己，如果有读者鍾意我咁非常之好啦，咁如果真係唔係咁多读者鍾意我，咁自己坚持一下囉。 嗯，同埋我觉得有一样难能可贵啦，同阿梁傾咗呢两集啦，我哋初头都有喺度諗啊，係咪我哋喺呢个行业里面慢慢随住时间嘅洗礼呢就会滑咗牙呢、 嗯、 但係有阵时原来即係嗰份初心嗰份纯真攞、得返出嚟，或者真係有一个好嘅时机，其实原来做返自己除咗舒服之外应该会有少少意外惊喜。 係啊，因为如果你自己都唔认同嗰个题目呢，你其实好难去投入做囉、 嗯。 出咗嚟个作品其实个灵魂其实可能唔够囉，我自己觉得。 係 係。 咁我时间有限啦，眨下眼我哋已经傾过两个星期，其实好多我哋啲细节都冇讲到，冇未傾到入肉啊，可以话。迟下啦，再有机会啦，再请李健良先生啦、上嚟我哋慢慢再促膝长谈。 好啊，多谢晒子龙。 多谢你。 好，拜拜。 如果期待的只是不会长，如果努力的结果是遍体鳞伤，最好的白天过去，无尽的黑暗登场，别就此闭上眼睛，还没结局，梦还很长。我看着远方，黑夜中你是自己的太阳，照着照着，脸庞的泪痕暖了快失温的梦想。我看着真正渴望，走着走着会亮中前进，在曙光来临之前坚定方向。如果漫长的追寻还只是开场，如果说尽头只是一样的迷惘，所有信念变得模糊，消失脑海鸳鸯，闭上眼相信自己拥有最后一份力量。我看着远方，黑夜中你是自己的太阳，照着照着，脸庞的泪痕乱了快失温的梦想。我看着远方，越黑暗越明白 越黑暗越明白真正渴望，走着走着会亮成前进，在曙光来临之前坚定方向。做自己的太阳， 唔该晒子龙啊！咁啊，另外亦都即系预祝大家啦， 系啊， 就是、圣诞快乐！因为嚟紧诶，即系仲有几多日啦？我倒数好似都四日， 今日廿一号啊嘛，系啦，四日系啦， 四日就已经圣诞节啦。我谂今晚开始都应该系 party， 我今晚去 party 啦， 系啦，个个都准备定交换礼物，你唔会攞我哋啲礼物去交换啊嘛？ 嗱，头先阿莫嘅蚕虫，我系会攞去俾大家试下嘅， 会唔会收到啲咩礼物啦？吓， 好啦，下个礼拜见。